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七月将过去一半，周迷这天接到谭燕西电话，问他 在哪呢？ 一般谭燕西这么问就意味着要见他，于是周迷问， 你忙完了？ 嗯，接你过来吃个饭。 改天吧，我今天生理期。 单只见见你不行？ 嗯，司机多久过来？ 谭燕西估计是听出他声音有气无力。 你不舒服啊？ 嗯，请了假在家里休息呢。 啊，那我过来看看。 不用，你过来我也没有办法招待你。 地址发给我。 他搬新家后，谭燕西还没往他这儿来过。周迷把地址发到谭燕西的微信上之后，就疼得迷迷糊糊睡过去了，被一阵挺急促的拍门声惊醒，赶紧爬起来。他走到门口，往猫眼里看一眼，看见谭燕西站在外头，才恍然想起来他说要过来的事。门打开，谭燕西神色少见的几分焦急，可能在没有空调的门外待了些时间，额头上浮了一层薄汗。 半天不开门，还以为你晕过去了。 睡着了。 没脱鞋，周迷叫他就这么进来，自己准备往厨房去，给他烧水倒杯茶。突然他手臂伸过来，将他腹部一拦，半搂进怀里，推着他往卧室走。 不舒服就躺着去，嗯。 他身上一件薄薄的白色衬衫，衣袖挽起露出手腕，身上几分热气，像把夏天带进了他的领地。周迷房间很小，1米2的一张床旁边摆下一个衣柜，就不剩什么了。但收拾得很干净，没什么杂物，倒不显得十分局促。他的被罩里层是豆绿色，外层白色底，印平铺的树叶图案，夏日里视觉清亮。周迷掀开被单躺回去，又把空调遥控器拿过来，温度再调低几度，好像是怕谭燕西热。谭燕西在床沿上坐下，转头看他，几乎血色的一张脸有些憔悴，少见的脆弱感。他侧躺着，头发遮住半面脸，睁着清亮的眼睛，是在看他。片刻，他脑袋往他那儿凑了凑，脸颊挨进他的手背。谭燕西一时就顿住了，实难抵抗这种行为，像平日高冷独立，怎么喂食也喂不熟，从不主动的野猫，某天突然撒娇似的蹭一蹭裤腿。他垂眸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被他挨着的那只手忽地往上一翻，修长的手指一下捏着他的下巴，问， 想没想我？ 你想过我，我就想过你。 答案未免太像投机取巧，谭燕西笑出一声。 你这么说，我可就走了？ 难道你不想我？ 静默的一刹，像是一首歌播完后的小段空白。谭燕西手掌搭着他肩膀，稍稍用力一推，他翻过身仰躺，余光瞧见他撑在自己枕边的手臂，微微紧绷的肌肉线条，视野尽头他俯身而下，凑近一张清俊面容，眼里有着盛夏落日燃烧的一种热度。他适时闭眼，唇齿缠绵，周迷抬起手臂搂他后颈， 指尖沿着他脊椎微微凸起的骨节蜿蜒而下。谭燕西立即发现他意图昭彰的鬼把戏，伸手将他手腕一捉，脸退后，警告似的看他一眼。 别点火。 周迷笑得眼睛里亮晶晶的。这一吻就到此为止了，即便发展下去也只是打擦边球，过不了瘾。谭燕西坐起身问他， 还疼？ 没那么严重，吃了止痛药已经好很多了，而且我主要是想趁机光明正大的请假偷偷懒。 谭燕西目光扫过床头小柜上的一只药盒，拿起来看了看，蓝白色包装，大写的 EVE， 细看说明文字都是日文。 那也不能放着不管，我让姚妈给你找个中医瞧瞧。 周迷高中时候就看过中医，周继柔每天早起给他煎药，熏得走廊里都是那苦味儿，连喝半年稍有效果，一停药却恢复原样，再喝下去怕是胃先遭不住，后来就放弃了，说服了周继柔改服止痛片。周迷原想告诉谭燕西不要麻烦了，喝了也没用，但无端想到这段往事。再者谭燕西这几分强硬的关心方式叫他有种错觉，就没说什么，只是笑了笑问他， 吃过中饭了吗？ 飞机上吃了点，没什么胃口。 那你困吗？要不陪我睡午觉。 怎么这阵子就没跟你在宽敞的地方待过？ 谭燕西脱了鞋到周迷身旁躺下，穿西装式长裤的两条长腿交叠，一条手臂随意地搭在自己头顶，另一只手搂着他，闲谈口吻。 哎，现在不是放暑假吗？宋满不在家？ 他画室集训去了，早上8点到晚上6点，一天要画10个小时。 周迷说着话一面摸过手机，调成了飞行模式，天王老子、甲方上司都别想打扰他。 啊，身体撑得住？ 我叫他量力而行，但他自己说没问题。他其实读初中时成绩很好，上高中心脏问题就变严重了，经常请假，一度还休学过3个月，文化课不太跟得上，就叫他转艺术生了。 你上班这点工资供得起他？ 勉勉强强吧，反正不指望现在能存得下钱。 那叫你去我那儿住你不答应，省下一笔房租不好？ 周迷笑了笑，开玩笑的语气。 那毕竟是谭总的地方，谭总一不高兴要把我们扫地出门怎么办？ 胡话。 谭燕西轻拍一下他的额头。 我既叫你住，以后那就是你的地方。 周迷一时默不作声，不知道如何接着话。他要是真认真跟他分析为什么不愿去住，就太较真儿而显得傻了。索性谭燕西也没再继续这话题。沉默下来不过半刻，便有些神思迟缓。老城区的居民楼上了年代的房子，隔音效果也不大好，拉起的白色窗帘外有很旷远的鸣笛声，人声却很近，但听不清内容，模模糊糊的，蝉声也是如此，像是潮水推挤着扑进又一下退远。这体验于谭燕西而言算不得陌生，小时候住那栋小洋房里，午后午休半梦半醒间便有着同样的模模糊糊的声响，只是那一片更安静一些。他醒来常会躺在床上发呆，看着玻璃窗外白灼的日光，即可想象一打开窗户就是滚滚热浪。 熟悉的感觉让谭燕西既有放松感，又有很飘渺的孤寂感，此外又倍感荒谬。照谭燕西的性子，要是他不舒服不方便，下回再见也就得了，但今天就是想过来瞧瞧。实话说，他这辈子到过最逼仄的地方，就是周迷前后两处的出租房。谭燕西神思涣散间睡过去，虽然室内开足空调，毕竟夏天，肌肤相贴，捂出来薄薄的一层汗，又缓慢地蒸发，人在这样的热度中更加困顿，以至于彻底昏睡不醒。6:30，宋满到家，他给周迷发的微信消息一下午没收到回复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不放心，画室一下课就第一时间赶回来了。进屋，屋里没声，宋满喊了一声姐，也没听见应答。看见周迷卧室房门是关着的，他走过去，径直一拧门把手。里头的场景却叫他吓得倒退一步。谭燕西正躺坐在床上，后背抵着床头靠背，他身旁被窝微微拱起，周迷似是蜷缩侧躺着，半张脸都埋在被单里，只露出额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，不迷路哦。